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复一日的牵挂， 秀啊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，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金军主力虽然尚未完全被毁，但已经再也无力和蒙古军进行大规模的正面交锋。完颜哈达站在雪中，身后站着陈和尚等十几位将领，众人看着眼下的残兵败将，个个是面色凄然的。完颜哈达望着远处摇头道：惨啊，太惨了，我打了一辈子的仗，这一次是明明白白的打败仗。我30万大军守住关隘，是一支虎军，离开关隘与蒙古军对抗，就是自讨败绩。但是有何办法呀？天要败我，他们要败我，天哪！陈和尚忍着痛说： 大元帅，下一步怎么办？进汴京的路已经被他们堵住了。 完颜哈达闭上眼睛，表情痛苦地说： 蒲察官弩元帅如果派一支精兵出城接应我们，我们还有希望进得汴京城里。但是官奴元帅不会这么做的，他不会这么做的。 元帅，那我们到蔡州吧，那里粮草丰厚，维持大军几个月没问题的。 也只有这条路了，整顿兵马向蔡州进发。 三峰山兵败后，金军主力丧失殆尽，蒙古三路大军会师汴京城下。一年之后，汴京城破，完颜守绪自缢身亡。突然有一日，拖雷接到大汗病危速回的密报，便带着蒙哥忽必烈连夜往窝阔台汗在燕京的行宫赶去。为了治好窝阔台的病，耶律楚材从中原找来了最好的医师，医师诊断一番，摇头表示无能为力。一旁的乃马真见后不住地流泪，苦劝医师想办法。耶律楚材见医师为难，便劝慰了乃马真几句，顺路送医师出来。耶律楚材问医师：您真的没有办法了吗？医师说： 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，我真的没有办法。有办法，我为什么不用呢？此话不假，这番为了给大汗看病，几乎寻遍了天下的名医，竟没有一人领命。耶律楚材只好拍了拍医师的肩膀，道了一句辛苦。回到屋里，耶律楚材看见乃马真坐在椅子上愁眉不展。这时身边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位萨满大法师。见耶律楚材进来，乃马真擦了擦眼泪，和大法师说： 大法师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大汗连药都灌不进去了。 萨满法师说：我给他做法事吧，问问长生天，大汗到底得了什么病，长生天会派神来告知我们的。 那就赶紧做吧。 我这就去接神灵来。说着，萨满法师就走了出去。萨满法师刚走，托雷带着忽必烈等人就进来了，见到乃马真和耶律楚材，连忙问大汗的病究竟怎么样。耶律楚材直摇头，乃马真说： 刚才萨满大法师说，做法事，请神灵问问长生天，大汗到底得的什么病。现在，只有这个办法了。 到了晚上，窝阔台依然躺在床上，人事不醒。院中摆了一条祭桌，桌上摆着七牲头祭品，点着香。萨满大法师穿戴法衣法帽，手握小鼓，站在中央，周围是六名弟子，手握小鼓三名，手拿铜锣三名。萨满法师口中是念念有词： 长生天降神灵，长生天降神灵。 这边念叨，还便开始手敲小鼓舞蹈起来。六名弟子敲鼓敲锣，也围着大法师舞蹈。舞蹈了一阵儿，大法师突然浑身猛烈地颤抖着，跪在香案前，直挺挺的是一动不动。六名弟子放慢了速度，围着祭桌舞蹈。良久，萨满法师长舒一口气，慢慢站了起来，众弟子们才停止了舞蹈。萨满大法师来到乃马真和托雷跟前，鞠了一下躬说： 大汗夫人，大王，神灵回来了。 乃马真急问：神灵都启示了什么？ 萨满大法师做了一个回屋再说的手势，乃马真、托雷、萨满大法师往屋里走去。进了屋，乃马真急切地问道： 神灵到底启示了什么？ 托雷也说： 您快说吧。 萨满大法师这才说道： 长生天让神灵传旨，大汗来到这儿，杀戮生灵过多，触怒了这里的山神、地神、河神、树神，众多神灵在作祟，是非夺大汗之命不可呀。 乃马真说：啊，那可怎么办呢？大师快求神灵救救大汗呢。 萨满法师异常严肃地说： 神灵启示我，必须有一名血缘至亲替大汗到长生天那里求情，长生天才可饶恕大汗。 托雷闻听就是一惊： 您说的是必有一人替大汗？ 萨满法师点了点头说， 否则大汗过不了这一关呢。 乃马真一听马上哭了起来说， 大汗的孩子们都在千里之外，谁替他牺牲啊？谁替他牺牲啊？ 萨满法师任务完成，悄悄地退出了屋子。 托雷似乎被什么东西击中了胸口，一言不发的也慢慢地走了出来。天空月明星稀，托雷仰望着天空，神情茫然。他站了好一会儿，树上有一只猫头鹰，咕咕咕咕咕咕叫了三声，扑棱了一下翅膀飞远了。 托雷自言自语道， 血缘至亲代为牺牲，血缘至亲代为牺牲。 回到自己的营帐，托雷躺在苏尔呼和塔尼身边，始终睡不着。刚翻了个身，苏尔呼和塔尼就坐了起来说， 大王，您是不是有什么心事翻来翻去的睡不着？ 托雷也坐了起来，低头不语。 大王，您有事就说，难道还瞒着我吗？ 托雷侧身凝视着夫人， 大王，您这是干什么？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。 托雷深情地说， 夫人，您给我生了四个英杰的儿子，蒙哥、刚正性烈、忽必烈绵柔敦厚、序列物性息强莽、阿里布哥内向顽皮，个个都是精灵啊。 大王，你怎么忽然想起来说这个了啊？ 夫人，你是天下最贤惠的女人。 大王，您今夜是怎么了？这弄得我云里雾里的，您别吓唬我，有什么您就尽快说好吗？ 夫人，一旦我有不测，您要把我的四个儿子好好带大。 大王，出什么事了？您说这样不吉利的话，您快告诉我呀。 刚才萨满法师做法事求得神灵的启示，大汗入中原以来杀戮过甚，惹怒了这里山水之神，山水之神作祟，要大汗偿命。 啊，怎么这么狠毒？萨满法师接着说了什么？是不是要有人代为牺牲？ 托雷点了点头。索尔霍和塔尼一把抓住托雷的手，大声说， 不行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窝阔台躺在床上依然昏迷不醒，乃马真坐在床前，身后还有几位韩妃，个个是悲容满面。 此时一个侍卫进来报，耶律国相来了。乃马真道：“ 请他进来。”你们都退下。 韩妃们退了出去，耶律楚材进来躬身施礼：“韩夫人。”“ 耶律国相，您看大韩还是这样。”“ 韩夫人，昨天萨满法师不是做法事了吗？”“ 可是萨满法师说，大汗入主中原以来杀戮过多，触怒了众神灵。众神灵作祟，折磨大汗呢。” 耶律楚才微微颔首，若有所思：“ 那法师说了什么解救方法没有？”“ 法师说，必须有一个血缘至亲代为牺牲，方可救大汗一命。”“ 哦， 大国相，您和大汗这些年来君臣如鱼得水，您看这是该怎么办呢？” 耶律楚材捋着长髯无奈地说：“ 但是这是你们韩氏内部之事啊。 我们的儿孙们都在遥远的地方，等他们来了，大汗早已……哎，急死我了！我真想代为牺牲，可是不是一个血缘呐，我该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” 耶律楚材沉默不语。已经下定了要替窝阔台牺牲的决心的托雷，这一天坐在椅子上神态安详。索尔胡和塔尼坐在一侧满脸怒容，见托雷始终不说话，索尔胡和塔尼哭道：“ 人的命由定数，长生天赏罚分明，代为牺牲之术可靠吗？而且乃马真也有儿孙呐，为什么你去牺牲？我们还有四个儿子，序列武、阿里布格还小，你就忍心让我们成为孤儿寡母吗？” 托雷低头喃喃地说：“他们的儿孙在远方，来不及呀。”“ 那这个事情就怪了，偏偏他们的儿子都不在跟前，恰巧就我们一家在这儿。大王，您不觉得可疑吗？”“ 夫人，您听我把话给说明了。”“ 我不听。去，叫人把忽必烈给我叫来。” 一个士兵得令走了出去。托雷说：“ 夫人，你先别跟忽必烈说呀。”“ 大王，忽必烈长大了，懂事了，我要跟他说，我要让他阻拦你。我还要把蒙哥叫过来，还有叙利乌、阿里布格都过来，他们都是从我热敷里出来的孩子，他们不能没有父亲。没有父亲的孩子就像迷了路的燕雏，他们会悲鸣不休的。”“ 夫人，你冷静一些，容我再想想。”“我去看大汗，您先不要跟忽必烈说，容我再想想。” 说完，托雷起身走了出去，走向窝阔台的营帐。走到床头看着窝阔台，托雷禁不住皱了皱眉。一旁的乃马真叹道：“ 唉，大汗的呼吸越来越微弱了，我担心呢。”“ 嫂夫人，您先别急。” 乃马真咚的一声给托雷跪下：“ 王帝， 我一个女人真的想替大汗做牺牲，换回大汗的命，但是不行啊。大汗真的有个不测，我定随他而去。九王帝，救救你的大汗哥哥吧。 苏尔忽和塔尼叫来了忽必烈，把窝阔台生病需要人代为牺牲之事告诉了忽必烈，说完问道， 忽必烈，你也不小了，你看你父亲这样做对吗？他就要扔下我们不管了。 忽必烈以不解的神情问道，母亲，我也不知道父亲是怎么想的。 忽必烈，一会儿你问问父亲。 苏尔忽和塔吉抹着眼泪说， 你去派人把蒙哥也叫过来。 母亲，蒙哥现在是独当一面的统帅，没有大汗的命令是不能擅自行动的。 而在耶律楚材的府内，耶律楚材与巴特尔相对而坐，除了窝阔台的病，还在为另外一件事情着急。耶律楚材说，萨满法师的话一出口就无法收回，这真是一件棘手的事情啊。巴特尔点点头说， 是啊，也是一件影响韩国安危的大事。 韩国刚刚灭了金国，中原归入版图，正是需要休养生息之时。大汗如果一旦有何不测，我怕祸起萧墙，又起内乱呢。 是啊，蜀池大王的二子拔都骁勇多谋，汗位之争他都清楚，心存不满。察合台大王还健在，您也知道他的脾气。拖雷大王当年就以守造身份居有了韩国半壁江山，现在更是灭金，可谓立了不世之功。韩国的一半兵力在他和他儿子蒙哥手里，他们个个如狮似虎，如果斗起来必将不可收拾。难哪，难。 如今更关键的是，大汗儿孙中没有可以马上继承之人，贵有体弱性窄，不足以扶众兄弟。 韩国又到了一个关键时刻，耶律国相，您深受大汗的宠信，这个节骨眼儿，您可要想想办法呀。 大王护长，您可是木华黎国王之子，韩国真正之栋梁，面对如此千钧一发的局面，您有何高见呢？ 我们蒙古人对萨满法师的话是信的，相信他是代天而言。 耶律楚材说，那您是说真得有个人代为牺牲了？巴特尔点了点头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。耶耶，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失去才会懂得珍惜，但我珍惜你。伤越痛就是爱越深，不相信